你好，我是郑宇迪。在前面的文章中，我曾使用了不少工具来辅助讲解，也收到了不少同学的留言，说不了解这些工具，不知道都有什么用，应该怎么用。那么今天呢，我便统一来做一次具体的介绍。那么由于本篇文章的代码较多，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第一个工具呢是 JavaP， 它是一个能够将 Class 文件反馈变成人类可读格式的工具。在本专栏中，我们经常借助这个工具来查阅 Java 字节码。举个例子，在讲解异常处理那一篇时，我便展示过这么一段代码。编译过后呢，我们便可以使用 JavaP 来查阅附点 text 方法的字节码。这里呢，我用到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p， 默认情况下 JavaP 会打印所有非稀有的字段和方法。当加了-p 选项之后，它还将打印稀有的字段和方法。那么第二个选项呢是-v，它尽可能会打印所有的信息。如果你只需要查阅方法对应的字节码，那么你可以使用-c 选项来替换-v。 JavaP 的-v 选项，它的输出呢分为几大块。第一块呢是基本信息，它涵盖了原 class 文件的相关信息、 class 文件的版本号、该类的访问权限、该类以及分类的名字、所实现接口、字段、方法以及属性的数目。这里的属性指的是 class 文件所携带一些辅助信息，比如说该 class 文件原文件的名字。这类信息呢，通常被用于 Java 虚拟机的验证和运行，以及 Java 程序的调试，一般无需深入了解。 class 文件的版本号指的是编译生成该 class 文件时所用的 JRE 版本，由较新的 JRE 版本中的 Java C 编译而成的 class 文件，不能在旧版本的 JRE 上跑，否则便会出现如下图般的异常信息。类的访问权限通常是 ACC 下划线开头的常量，具体每个常量的意义，你可以查阅 Java 虚拟机规范的 4.1 小节。那么第二大块呢是常量池，它是用来存放各种常量以及符号引用的区域。常量池中的每一项它都有一个对应的索引，并且可能引用其他的常量池项。举例来说，上图中的一号常量池项是一个指向 object 类构造器的符号引用，它是由另外两个常量池项所构成的。如果将它看着一个竖结构的话，那么它的叶节点会是字符上常量，如下图所示。第三大部分呢是字段区域，用来列举该类中的各个字段，这里最主要的信息便是该字段的类型以及访问权限。对于声明为 final 的静态字段而言，如果它是基本类型或者是字符串类型，那么字段区域还将包括它的常量值。另外， Java 虚拟机同样使用了描述符来描述字段的类型，具体的对照如下表所示，其中比较特殊的我已经高亮显示。那么第四大块呢是方法区域，它用来列举该类中的各个方法。除了方法描述符以及访问权限之外，每个方法还包括最为重要的代码区域。代码区域一开始会声明该方法中的操作数占和局部变量数目的最大值，以及该方法接收参数的个数。注意，这里的局部变量指的是字节码中的局部变量，而非 Java 程序中的局部变量。接下来呢，则是该方法的字节码，每条字节码均标注了对应的偏移量，这是用来定位字节码的。比如说偏移量为10的跳转字节码 goto， 它将跳转至偏移量为35的字节码 aload0。 那么紧跟着的异常表呢，它也会使用偏移量来定位每个异常处理器所监控的范围以及异常处理器的起始位置。除此之外，它还会声明所捕获的异常类型，其中 any 指代任意异常类型。在接下来的函数表则是 Java 原程序到字节码偏移量的映射。如果你在编译时使用了-g 参数，那么这里还会出现局部变量表，来展示 Java 程序中每个局部变量的名字、类型以及作用域。函数表和局部变量表均属于调试信息， Java 虚拟机并不要求 class 文件必备这些信息。最后则是字节码操作数占的映射表，该表描述的是字节码的正常跳转或者是异常跳转后操作数占的分布情况，一般被 Java 虚拟机用来验证所加载的类以及及时编译相关的一些操作，在正常情况下你无需深入了解。那么第二个工具是 OpenJDK 的项目 Code Tools， 它包含了几个非常实用的小工具。那么在第一篇的实践环节中，我们使用了其中的字节码汇编器和反汇编器 ASM Tools， 当前的 6.0 版本的下载位置你可以在文稿中查看。 ASM Tools 它的反汇编以及汇编操作所对应的命令我已经贴在文稿里了。 ASM Tools 的反汇编器，它的输出格式呢跟 JavaP 不尽相同， 一般我只使用它来进行一些简单的字节码修改，以此生成无法直接由 Java 编译器生成的类。它在 Hotspot 虚拟机自身的测试中比较常见。在第一篇的实践环节中，我们需要将整数2复制到一个声明为 Boolean 类型的局部变量中。我采取的做法是将编译生成的 class 文件反汇编至一个文本文件中，然后找到将 Boolean 变量赋值为 true 对应的字节码序列，也就是下面的这两个，并将这里的 iconst1 改为 iconst2， 保存后再汇编至 class 文件即可。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利用这一套工具来验证我之前文章中的一些结论。比如说我说过 class 文件它允许出现参数类型相同而返回类型不同的方法，并且在作为库文件时， Java 编译器将使用先定义的那个来决定具体的返回类型。具体的验证方法便是在返汇编之后，利用文本编辑工具复制某一方法，并且更改该方法的描述符，保存后再汇编至 class 文件。CodeTools 项目还包含另一个使用的小工具 JOL， 当前的 0.9 版本的下载地址我也贴在文稿中了。 JOL 可用于查阅 Java 虚拟机中对象的内存分布，具体可用如下两条指令来实现。第三个工具呢是 ASM， 我们暂时还没有接触到。它是一个字节码分析及修改框架，它被广泛应用于许多项目之中，例如 Groovy、 Kotlin 的编译器、代码覆盖测试工具 Captura、 Jacoco，以及各式各样通过字节码助实现的程序行为监控工具，甚至 Java 8中 Lambda 表达式的适配器类也是借助 ASM 来动态生成的。 ASM 既可以生成新的 class 文件，也可以修改已有的 class 文件，前者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ASM 甚至还提供了一个辅助类 ASMifier， 它将接受一个 class 文件，生成该 class 文件原始字节数组的代码。如果你想快速上手 ASM 的话，那么你可以借助 ASMifier 生成的代码来探索各个 API 的用法。下面呢，我将借助 ASMifier 来生成第一篇实践环节中所用到的类。可以看到 ASMifier 生成的代码中包含一个名为 FullDump 的类，其中定义了一个名为 Dump 的方法。该方法将返回一个 Byte 数组，其值为生成类的原始字节。在 Dump 方法中，我们新建了功能类 ClassWriter 的一个实例，并通过它来访问不同的成员，例如方法、字段等等。每当访问一种成员，我们便会得到另一个访问者。在上面这段代码中，当我们访问方法时，便会得到一个 method visitor。在接下来的代码中，我们便会用这个 method visitor 来访问具体的指令。这里的访问等同于生成。这便是 ASM 所使用的访问者模式。当然，这段代码仅包含 ClassWriter 这一个访问者，因此看不出具体有什么好处。那么我们暂且不管这个访问者模式，先来看看如何实现第一篇 code 实践的要求。首先 main 方法中，我们将 boolean 局部变量赋值为 true 的这么一个语句，它对应的代码是如下这两句，也就是说我们只需将这里的 icons1 更改为 icons2 便可以满足需求。下面呢，我用另外一个类 wrapper 来调用修改之后的 fulldump.dump 方法。这里的输出结果应该是跟通过 ASM Tools 修改的结果是一致的。那么通过 ASM 来修改已有 class 文件，它就相对比较复杂一点。不过我们可以从下面这段简单的代码来开始学起。这段代码的功能呢，它是读取一个 class 文件，将之转换为 ASM 的数据结构，然后再转换为原始字节数组。其中我使用了两个功能类，除了已经介绍过的 ClassWriter 之外，还有一个 ClassReader。 ClassReader 将读取父类的原始字节，并且翻译成对应的访问请求，也就是说在上面 ASMifier 生成的代码的各个访问操作现在都交给了 ClassReader.accept 这个方法来发出。那么如何修改这个 class 文件的字节码呢？原理很简单，就是将 ClassReader 它的访问请求发给另外一个访问者，再由这个访问者委派给 ClassWriter。 这样一来，新增操作可以通过在某一个需要转发的请求后面附带新的请求来实现，删除操作可以通过不转发请求来实现，修改操作可以通过忽略原请求新建并发出另外的请求来实现。这里呢，我贴了一段代码，在 ClassReader 和 ClassWriter 中间插入了一段自定义的访问者 MyClassVisitor， 它将截获由 ClassReader发出的名字为 main 方法的访问请求，并且替换为另一个自定义的 methodVisitor。 这个 methodVisitor 呢， 会忽略由 Class Reader 发出的任何请求，仅当运到 Visit Code 请求时生成一句打印 Hello World 几个字解码。那么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就不继续深入介绍下去了。如果你对 ASM 有浓厚的兴趣，你可以参考这篇教程，具体的地址我也已经贴在文稿中了。那么如果你对这些常用工具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感谢你的收听。